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创近2年半新低，在岸人民币收于 6.8620， 升值200个基点，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得证监会批文。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煤炭板块在下半年有哪些机会和风险。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首先来看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两市小幅冲高之后一路震荡下行，沪指险守2700点关口，收盘创近2年半新低。深圳成指罕见的9连跌，创业板指数重挫近3%，两市避险情绪显著上升。临近收盘，三大股指虽然有小幅反弹，但是市场依旧跌多涨少，两市合计成交2911亿元，行业板块几乎全线下挫，只有银行板块逆势活跃。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05.16点，下跌1.29%，深圳成指收于8422.84点，下跌2.08%，创业板指数收于1440.80点，下跌2.75%。从盘面上来看，行业板块只有西安自贸区、钛白粉和银行板块飘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向总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目前我们看到大盘仍然在寻底的过程，那您认为下一个支撑点有可能在哪里？ 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2个多月来呢，上证指数在2700到2900之间啊反复拉锯震荡。那么今天的盘中呢，瞬间又再次跌破2700点，那么随后尾盘拉起，这个宽幅震荡的幅度大致是200点，折合啊2900这个箱体上轨的算呢，大致是6%到7%这样一个宽度。那么按照箱体理论往下下翻一个箱体的话，那么就应该会达到啊2500。或者说是啊2550附近，这是由于考虑到上证指数里面有很多权重股，例如今天表现比较 明显的像银行啊、煤炭啊，它相对比较强势。所以就上证指数而言呢，它的跌幅可能会小于整个市场的平均值。所以从这个逻辑来倒推的话，那么整个上市啊，整个上市公司的个股的跌幅可能会在6%到10%之间。所以从目前看啊，我们向下的看的空间呢，可能有100多点的样子。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心理上是先有一个准备，那么就会淡定很多。 好，目前交投清淡，那您个人认为有哪些行业还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一些高位股全线杀跌啊、例如一些业绩非常好的石化股啊，包括像一些旅游股啊、机场啊，包括一些非常一直得到市场认同的传统中医中药，那么今天跌幅呢都非常之大。 是。 在整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如果这些不断逆势上行的基本面特别好的个股出现大幅度跌之后呢，往往是一轮跌势接近尾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迹象。所以在今天说被跌了很多，有很多都已经碰到跌停板上去了，这些个股当中呢一定呢是存在一些被错杀的品种。但是呢，我们考虑到整个系统的流动性啊，目前是比较紧张，所以短期之内的承接盘也会相对比较匮乏。所以针对这些比较好的品种当中呢，例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表现还不错的啊，像煤炭，然后呢最近的表现也不错的像中字头的基建啊，然后还有我们最近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把它淡忘了，就是一些资源股，因为我们考虑到现在一个汇率波动问题哈，是纯资源了的品种啊，所以最近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哎，你是不是特别有钱啊？你家有矿啊？所以这些矿业股、资源股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候选品种啊，低位的考虑去逢低吸纳。 好，那您认为如果大盘企稳的话，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整个市场目前当中鱼龙混杂，很多品种呢的确基本面比较差，所以他们的下跌呢是泡沫的，挤泡沫也是比较应该的。但我们也看到很多绩优成长的品种啊，也在最近的尤其是这一两天当中啊出现大幅的补跌。这些品种基本面没问题，为什么会跌呢？应该还是说整个市场的信心不足。那么信心从构建到恢复呢，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同时呢，内外面啊，无论是这个外部经济环境，还包括我们整个管理层的一些经济政策啊，都需要一个时间来逐步的体现出这个效应来。所以在目前看，短期之内呢，还是要静观啊，内外面的政策面的变化，包括一些经济形势的变化，短期之内呢，还是要多等待一下为主。 可能还要做好打中长期持久战的准备哈。 是需要一些耐心嘛，因为好股票我们等到低位的时候有足够的资金去买，那时候会更加性价比会更好一些。 好，谢谢资深交易人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好，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周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看人民币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 6.8420， 上一个交易日收于 6.8620， 升值200个基点。中国人民银行3号晚间宣布，从今天起将远期受惠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零调整为 20%， 旋即离岸市场人民币一改颓势，迅速拉升超过500个基点。据了解，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强外汇市场监测，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逆周期调节，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自8月6号24时起，国内汽油价格每吨上调70元，柴油价格每吨上调70元。这一次的调价幅度比较小，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5分钱，车主加满一箱油大概是多花2.5块左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18年7月份中国快递物流指数为 99.9%， 比上月回落 1.1 个百分点，主要分项指数中商务快件指数、农村快件指数继续回落，跨境快件指数小幅回升，折射当前经济活动趋缓走稳。今天备受期待的养老目标基金终于正式亮相，华夏、南方、博时、富国等14只产品获批，公募基金助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养老目标基金致力于帮助投资者解决养老难题。目前养老目标基金的投资策略主要分为两大类，目标日期策略和目标风险策略。以目标日期基金为例，这类基金以投资者的退休日期为目标，根据不同生命阶段风险承受能力调整投资配置，比较适合有养老投资需求但对投资知识又不太了解的群体。目前国内焦炭市场价格调整逐渐落实，除西南市场之外，各地的焦煤企业均有所提价，且部分钢厂已经接受。辽宁多地近期持续高温，局部地区最高温度甚至突破了40摄氏度，罕见的高温让海参养殖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辽参的主产区大连出现了海参大量死亡的情况。大连瓦房店市海参协会会长王明丽说，目前该区域圈养海参应该是在50万亩左右，损失程度达到 90%。 有业内人士指出，海参的水温极限是32摄氏度，超过这个温度，海参就会出现化皮死亡的现象。一些近海的小虾圈深池由于水浅，高温环境下上下层水已经通温，海参很难存活。根据辽宁省海洋渔业厅的数据，辽宁省海参养殖面积是 184.4 万亩，其中池塘养殖面积 98.5 万亩。根据初步统计，海参受灾损失面积95万亩，损失产量 6.8 万吨，直接经济损失 68.7 亿元。高温致海参大量死亡的消息不断发酵，主营水产业的上市公司獐子岛也备受关注，毕竟他曾经跑了扇贝，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死了海参。为此，在8月2号的晚上，獐子岛就高温天气下其养殖产品的生长状态发布了公告。公告表示，截至目前，公司的养殖产品未发现异常。这一次，獐子岛的海参竟然没死也没跑，活得好好的，这主要得益于底波海参的养殖方式。据了解，海参养殖主要有底波、池养及棚养三种方式。池养海参和棚养海参生长条件优越，生长速度快，但海水流动性差，易受外界影响。底波海参是天然长成的半养殖模式，虽然成活率、回捕率低，但生存能力强。目前辽宁地区 90% 的海参养殖都选用池养方式。这场高温袭击遭殃的大部分呢是以池养海参为主的中小养殖户，大中型海参养殖企业深海底波的海参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2017年，因为夏季高温，海参死亡率偏高，在秋季就曾经经历过一波海参涨价潮。目前情况下，也有股民对今年秋天的海参价格有看涨的态度。所以今天开盘，獐子岛股价快速飙升，涨停收盘。不过今天獐子岛又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今年的2月9号收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目前尚未收到结论性意见。曾经坚持不上市的农夫山泉现在终于跑步进入 A 股了。近日证监会浙江局的资料显示，农夫山泉正在接受中信证券的第一期辅导，主要内容包括辅导公司高管相关资本市场规范事宜，目前第一期辅导工作已经结束。每年健康5号晚发布公告，广州每年赴海门诊部收到广州天河区卫计局责令整改通知书，通知书证实了存在 B 超检查报告未经医生陈飞雪审核，由其他医生以陈飞雪名义发出报告，检查报告无医师手写签名等问题。每年健康对此深表歉意，积极整改。上周每年健康股价大跌 24.88%， 市值缩水近170亿元，今天开盘后继续下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 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到九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八点十五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有请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那按照惯例呢，我们首先还得说说今天的行情啊。 嗯，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煤炭板块在下半年还有哪些投资机会和风险啊。 嗯嗯， 今天呢反正这创业板的跌幅啊是比较大的哈。 嗯， 今天差一点啊，触及前期低点是吧？ 没错没错， 差一个点啊，很悬。 其实这个吧，那我们在和那个朋友们去聊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还有用那个大盘也是险守了一个整数关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一般这个都是一个等于说像心理的这么一个安慰的一个那个 就是 个 标志位 吧，对吧？但是我们来看啊，咱们分析一下说，最近的一个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知道是从上周起，就是从我们的贸易摩擦好像。就又出现了阴云的状态啊，比如说什么2000亿啊、5000亿都接踵而来了，而且问题就在于哪儿？之前和大家去分享过说，说这东西吧，你说靴子落地了好，就怕它不落地，天天在那儿那个就是悬着。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就是它新的一轮加税的一个时间点，好像也是因为说我们它想要说从10%都贴到25%，使得我们最后的听证会变成了从9月份，那使得我们市场上看来时间又拉长了，又再一次把我们就是市场中的那个恐慌情绪就掉起来了。所以其实我们看今天往下继续调，其实也是有预见性的，也是一直在符合我们和大家去说的是，现在市场怕就怕在不确定性，其实不太怕确定性的事儿出来。每一次咱们这儿就是确定性的事要发生发生的时候吧，它就给我们拉长了，使得我们看到阴云所迷绕的这个市场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信心就再一次没掉了，就慌神了嘛。这种慌神的状态下，就看到我们看今天就是其实能看到有热点，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看到有二胎的热点会出现那么一小下灵光一闪 啊，就好，你什么时候看见的？我没看到啊。 盘面上今天二胎的一些概念去动了一下，对， 胎动。 对，比如说还有我们一些涨价的概念啊，其实也有会出现，但是看整个来说，其实大家还是属于慌的状态，没有办法跟就是看到市场有一些拉动的时候没有跟。那今天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唯一一点就是看我们银行其实也会出现来，就是说我站出来去和大家去帮大家去缓缓信心。但是说我们银行虽然站出来了，再往后看其实市场也是没有跟，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呢等于说从情绪来看嘛，还是比较糟糕的那种状态，就六神无主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短期建议大家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进行操作嘛，因为就是这个是能看到市场上，如果进行操作，其实对于咱们个人心态来说，其实也是不太好把握的。但是还有一点说，大家去分享一个，现在是属于一个急跌的状态了。 什么状态？ 就是稍微的急跌的这么一状态，等于说我们 急跌， 对，我们等于说是在处于一个利空加速兑现的状态。 你看这创业板两点的来是吧？这个有点快。 对，利空加速兑现，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也是一个好处。它就是我们希望，因为急跌之后会有一个大，就是它慢慢跌下，不是它快速跌下去之后，其实你对于你的反弹会来的会早一些，而且你的反弹力度有可能会加大。反而我们其实是比较逆位，是阴跌的状态。那现在其实好就好在，它现在正在处于那种利空加速兑现，所以说我们现在一方面其实大家不建议大家去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去大家其实是建议大家去加大去研究吧，因为我们这心里那个也不叫心，就是那个平衡点位其实已经在加速向我们靠近了。 刚才我们的连线嘉宾说，按照这次的这个箱体测算啊，可能往下还有100多个点。的这个跌幅啊，有可能哈，你怎么来看？那么除了银行之外，个股大概还有6%到8%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跌幅。 对，其实我们是这样想，那首先从最开始的观点和大家去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找 就是底在哪儿。但是说我从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确实有这么还有向下去探的一些可能。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说底在哪，就是说这次探可能探到这儿。 对，这次还是要探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能，比如说因为我们和大家去说过嘛，短期看市场到底是能看市场是到没到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应该是稳的一个点位。有几个现象，一个是我们看到市场热点是一定要有人去接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其实有想冒热点的地方，但是没人去接，说明市场其实还没有到达大家心里那么一个地方。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待我们其实要有量嘛，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其实交投还是挺清淡的，也是不太符合这种东西。所以说目前结合这几个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在这儿之后吧，其实能看到整个市场目前还没有缓过神的这么几个条件，所以我们还是有往下跌的可能。说因为刚才咱们的嘉宾是按技术形态去走的，所以我们一直说技术形态是一个参考目标，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通过技术形态来看到底是哪儿是我们应该去猜的点位。我们希望大家还是顺势而为，那所以现在的市就是往下走，咱们也不要看在哪儿。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说按技术点位来看，我刚才也是能给大家大概预测个点位，但是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只能跟大家说这个势头还没有完，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去，就是短期在没有发现我们刚才跟大家说那几个点之前吧，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多就是多参与的，还是慢慢来去做吧。 你看啊，有记者采访一位私募的基金经理，人说了，操作不操作都没有太大区别，我最近基本都不看股票了。我们公司大部分的投研都休假了啊，当然这公司放假不代表别的公司都放假啊，也不代表这个行业内都集体休假。但是呢，就是持这样观点的人呢倒也不在少数啊，还是有一部分人持这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所以呢，有一些这个私募啊，他们的这种仓位啊大概也就是在3成啊，顶多半成左右啊。 没错。 而且发现呢，就是有的私募他开始做一些小波段，这不是那种长期持有，它就是在结合这个热点做一些这个游击战的感觉。 因为咱们从上星期的时候已经其实看出来了，目前这个市场上很多人在多波，就是怎么能看出来，就是 很多轮动哈。 对，稍微走一点，其实大家就开始进行获利了结这种动作了。其实还是一直在说，我们这种动作也是代表着目前市场上其实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么一个另外一种方向嘛。所以说其实都可以理解是这样的情况啊。 那这也是一种策略吧。 没错。 对吧？另外呢，就是有人也统计了最近这段时间啊，各个板块之间的这种轮动啊。你比如说，七月份周期股有一波反弹，对吧？那么到了八月初呢，就有一点跌了。那金融股呢，都知道七月底有一吨异动，是吧？那最近呢也。没有太多的动作，有点哑火，就是他没有持续上攻啊。 没错。 更多的呢就是还是在这种观望。所以有人分析，就是你看上一次那个反弹，大家说是不是两种可能，要么就是昙花一现接着下跌。要么呢就是这个金融搭台之后呢小票唱戏。现在看来呢是前者。 没错。其实这个目前这个市场来说啊，其实还是受多方面影响。比如说啊，咱们之前和大家去分析过的啊，说这个市场看看咱们下半年的一个主要的看点啊，一个是流动性和政策。其实咱们之前其实从政策上看出来了。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对刺激市场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说是支持我们那个大基建呀，对吧？其他都有，但是呢，还是等于说呢，市场的情绪其实被带动了一波，只是说我们被另外一些情绪所压制出来，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贸易摩擦呀，这些事情其实不断的在进行挤压。其实我们现在所需要就是贸易摩擦需要，比如这个事儿要落定了，同时我们看见我们的政策在进行一个助推吧，这样其实才是就是市场其实一个真正那个走稳的一个信号啊。 所以就是这段时间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比较难熬一点。 对对对， 是吧？又不能操作，看着自己的这个股票呢每天都在调整，是吧？这个心里可能也比较难受。 没错。 是吧？他又不敢轻易的动。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市场对于政策的一些反应啊，也是比较明显的。你刚才谈到那种基建，确实相对来说，基建在这一波的调整当中还是比较的稳的， 对对对， 啊，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跌，是吧？但是它也没有继续往上攻，嗯，但是房地产就形成了一个和基建对冲的这么一个板块， 没错， 是吧？你包括和房地产有关的一些， 对， 家电啊，啊等等，它都随之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和下挫，所以。就这段时间呢，大家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有这个明显预期的增长点。当然，我们一会儿要聊的这种煤炭呐、啊， 嗯， 啊，包括这个猪肉啊， 嗯， 啊，包括一些这个石化类的这个石油化工类的产品啊，哎、 嗯， 是不是下半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机会呢？也不好说，是吧？ 没错，这些都得还是我们得走走看吧，但是从总体来说啊，现在其实下半年其实之前一直在和大家说两个点，但是我们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市场上其实还是不稳定因素较多， 太多了。 对，在一直在和大家说这种不稳定因素，其实不是说就是我们看到不稳定因素，所以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反应，大家一定要这种反应，就是不稳定、不确定性，其实就是风险的一个提高。那另外，大家有可能会说啊，就比如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高回报，其实就是一个对不确定性或者对风险的这么一个度量度。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市场上的，比如说像我们说的明确点，比如说去杠杆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帮我们去挤压我们对一个风险的承受力。所以说，这个市场上也在做风险泡沫的一个这么一个挤压，所以市场上也是出现这么一个状况。那大家这几个方面一直还是在告诉咱们啊，只要没有风险，大家其实目前就是不要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一个到底是左侧交易还是右侧交易的问题。 没错， 嗯，那目前来说就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出一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来， 嗯， 啊，没有太多的迹象，那您就得等着。 对对对， 是吧？不是说这个啊，大家这个各个领域啊都百花齐放啊，你赶快进行这个右侧，要不然你就上不了车，还不是那种情况。咱们依然还是在等待， 嗯， 等待各种各样的信号逐渐的明晰，然后才有确定性的一个投资的机会。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 嗯，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在广告前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大的经济周期里面的一个概念，叫美林时钟，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美林时钟呢，把经济啊分为几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就不停的转。当然，中间也有一些小的这种变化啊，不完全是按这个周期来。那每一个阶段呢，可能有不同的配置的这种产品啊，衰退期买债券，复苏期买股票，过热期买大宗商品，滞胀期买现金啊，存着现金。但是呢，也不是完全啊。那么的合拍，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两年啊，17年吧，17年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股票有一波结构性行情，是28行情。那相反呢，这个债券呢就是一个跌势熊市，对吧？ 嗯嗯， 那今年呢有点相反，虽然说今年债券也不是怎么好， 嗯，就稍微好一点吧，应该说。 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就万德的数据，债券型基金上半年的收益中位数大概是在 1.81%， 而偏股型基金大概是在负 9.68% 这样的一个收益。包括十年期国债，这是一个无风险的一个利率。 嗯， 那么目前的这种收益呢是 3.47%， 是吧？ 嗯， 年初呢是 3.90%。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变化，就是说今年这个债券的行情呢跟去年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广告之后呢接着来聊。 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腾达，别 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一和周二我们的节目呢，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股市。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倩欣。建议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两年呢，这个债券市场和这个股票市场啊，都是一冷一热啊，结构性的轮动很快哈、啊。那么有人问了，就是在这种经济不冷不热啊，冷热不均，也没有明显回暖，也没有见底，通胀没有明显上行，但也不紧缩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内，该买点什么好呢？ 那肯定就买流动性强的呀，或者是买，就像刚才说的，可以买点现金啊。这样其实按目前的一种状况啊，大家也不知道去投什么，因为你去投吧，你又不赚钱，对吧？但是呢，你又怕，比如说行情来了之后，你又投不着东西。 嗯。 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就持有现金。 所以今年最好的投资品实际上是这个货币基金。 对，一个其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你去投一些流动性相对较好的一些品种也是可以的。 嗯嗯、 所以说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应对你就是上不去车，另外一个应对就是你看看、嗯、就是就流动性好嘛，你就投一些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选择，免得你去套牢在一个其实不太值钱的一个品种上的这么一个应对方法。所以这个其实流动性强或者投现金是，就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向。 嗯，好，但是这种经济形势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对，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几个周期啊，那是几十年的这样的一种维度啊， 嗯， 来判断的。那短期之内又有哪些投资机会呢？那刚才你谈到的这种现金、 嗯、 啊，这是一种投资方式了， 嗯、 对吧？ 没错，没错。 那如果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股票里找的话，是吧？ 嗯， 一定要在某一类这个投资的这个标的里面找的话，又怎么来选择呢？ 啊，其实很简单，咱们从怎么说？从最近的一些，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比较难做啊，但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咱们去仔细分给目前的几个就是或者热点或者机会去分个类啊。其实我认为最进入我们眼帘的一个就是说有政策性预期的那么一类股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的其实非常逻辑非常简单粗暴的一类概念，就是我们涨价。比如说今天有一些化工品涨价，好像甲醇那个涨价吧，我们看到一个叫什么金牛化工的那只上市公司好像就直接就涨停了。而且还有一些其实通过涨价所带来的一些机会，其实看着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感觉看着逻辑很简单，但是其实它就被市场所能短期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被认同的情况下，我认为在整个市场其实再一次 变好的变好之后吧，它依然会受到市场青睐，因为我们看到啊，它所给现在这个市场所带来的就需要那么一种直接的效果，也不希望那些绕弯子。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些投资逻辑，就是说我们看龙头，为什么说看龙头？因为龙头很，它的比如说市占率好，对不对？它的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产品有优势，对吧？而且它的一些费用，因为说它的一些就是公司比较大嘛，也会有它的比一些费用也会很低，所以说逻辑非常清晰的这种，其实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还是简单粗暴点为好。 简单粗暴哈，就是在这个目前看不清的情况下，能看清的，反而就是确定的投资性机会，对吧？ 对对对。 刚才。金鑫是从两个维度来解析哪些能看清，一个是政策上明晰的， 没错， 对吧？你可以看这个新闻啊，政策上说要做哪些事儿，你跟着做， 没错， 是吧？ 对 对, 对， 至少短期内它不会有大的转向， 没错。 第二个呢，就是有这个实实在在提价预期的， 对， 那这个你可以看这个一些产品的价格，包括。包括一些公司的业绩，这个都能看出来。 其实这个咱们或者可以把这个提价预期的再扩一下，就是说它的业绩有明显的，就是很明显的确定性的一个支撑的。就是比较应该是受到一个市场认可。其实也这个就跟之前来说啊，比如说之前，我们就特别喜欢说，这家上市公司其实它沾了一个什么什么概念，让我们通过什么深究挖掘出来 了，就不要那样了。 对，一下之前是一下子。那公司就热了，那现在不是，你山路十八弯之后，这家公司就根本就 没人看 不热了。对，所以说现在风格其实也是很直截了当的嘛。 因为大家预期偏悲观的话呢，你再让他去琢磨、去想象，大家不愿意抱那个风险了。 没错， 在这个风险偏好比较强的时候，就是说，可能这个市场整体向好的时候，大家往往愿意相信一些故事，对吧？ 没错，没错， 在这个。心里都是这样嘛，就是好的时候他愿意听到更好的，差的时候呢，你说好他不太相信，他倒愿意相信那差的，是吧？ 没错没错。 其实呢，我觉得都不应该信，是吧？应该你实实在在的去做研究。那么刚才你谈到这个涨价，这是实实在在的啊，不管是在业绩上体现的，还是说在这个价格上体现的。最近这个猪肉啊很有意思啊，天气很热，这是一方面，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猪的出栏数量和这个温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对。 再加上呢，就是也有某些地方呢传来这种啊疫情，虽然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多少还是对这个价格有波动的。 没错。 此外呢，还有人研究的就是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猪肉价格，现在也接近了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底部的位置了。所以呢，再看好一些这个大型的跟猪肉有关的上市公司啊，他们可能。中间还做了一些这种兼并重组的事儿，哎，你怎么来看？ 其实这是咱们从刚才说，您从那个兼并重组来看，其实这是一个对一个行业的一个调整。那另外来说，我们通过说价格的一个统计，再加上咱们说，不管说是疫情怎么样，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温度来说吧，其实这都是支撑着我们说，哎，猪肉还是价格会往上走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预期或者想法嘛，所以这一点啊，先跟大家去说，其实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说因为就我们有预期在这儿，那刚才也是大家说，其实直截了当的才是我们最认可。但是这一点是应该我们放在眼里去看。那如果咱们跟真正看到了啊，像猪肉来说，我们发现价格也是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应该在一个稍微相对低的一个位置嘛。猪肉价格在慢慢往上走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倒推回来上市公司，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就是符合我们说直截了当的这些对公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了，这就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关注它了。 另外呢，我们来看看煤吧。今天要聊这个煤炭嘛，煤炭其实也分很多种啊，分很多种。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券商的研报数据。2018年上半年，各煤炭品种除了高硫焦煤均价同比下降 3% 以上。以外呢，其他品种的价格均同比上涨，其中动力煤均价同比增长 8.7%， 低硫焦煤均价同比增长 14.2%， 焦炭均价同比增长 9.3%。 今年的二季度，各煤炭品种同比均价均有所上涨，低硫焦煤均价上涨幅度最大 22.5%， 其余的呢都在 5% 左右啊。18年二季度动力煤的均价和焦炭的均价环比出现下降， 那么焦煤的均价环比是小幅的这个增长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业内人士说呢，预计今年下半年煤价仍将震荡上行，上半年及全年煤价均价同比仍然会小幅上涨。嗯，这是一些数据和预测，你怎么来看待？ 是这样，那个刚才您也说了很多数据，其实咱们总结一下，就要涨价。那为什么要涨价？我想和大家去从头到尾去聊一聊啊，因为咱们知道这个煤炭这东西啊，咱们一直在说，那个它是一个非常周期性的行业，对吧？周期行业就是，哎，我们需要煤炭，大家就咔开始扩产，对吧？扩展到一个那个，就是供给多了嘛，然后就下来，然后再走，慢慢就变成这么一个来回，就是来回上下跑这种走势。但是我们就最近大家肯定一直会听说嘛，我们要煤炭供给侧改革，对吧？知道也没 一直在 改革。其实和大家去说的就是做得非常成功。 嗯， 然后我们记得是啊，17年的任务我们超额完成了。 嗯， 然后超额就是这个去产能去得非常棒。那去得非常棒的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理论，也先之前跟大家去提过啊，说我们这样的去产能再加上超额完成，会把我们的一个就煤炭整个行业会从一个周期性行业变成了一个日用消费品行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供给没有掉了，对吧？但是我们 就没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煤矿同时竞争了，只有规模以上的这种煤炭企业在生产了。 而且呢，我们看到 稳定的生产了。 对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消耗，其实就是我们需求端还是很稳定的在增加。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它呢就是没有我们之前说那种上下来回波动的状态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啊，除了我们去产能这边取得了阶段性的那个成果之外，我们还发现了，哎，这个环保又出现了一个把我们的一个产能继续往下压。比如说我们好像是上周四还是上周五，啊，出了一个就是保卫战还是一个环保的一个条令，把我们的从新经济的那个保卫战，哎，又要扩大了。然后还我记得是让我们好像关停了很多说什么那种炉子呀，使得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还不管是从它行业本身来说，但是从环保这一方面又开始加码，使得我们的供给在不断的缩小。那大家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济学原理嘛，知道这东西少了，对不对？物以稀为贵嘛。为什么黄金那么贵？因为黄金少。那现在对于我们煤炭来说，我们哎，比如说看今年夏天又这么热，对吧？电大家呼在用空调，那电厂其实它的，咱们能看到，比如说像个代表性行业吧，像电厂，对不对？或者炼铁厂、炼钢厂，他们都在，他就没东西用了，怎么办？那就是，大家就出现那种东西，我没有货，大家就得抢着要货，抢要货怎么办？那我们就得那个就是供货端嘛，那就很开心嘛，对不对？我们就提价好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货嘛，大家那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涨价的那么一个理由。其实这种一个就是行业的一个转变，其实就是通过您刚才的那么一个数据，其实给大家去说，那但是我给大家去讲一个背后的那么一个故事所形成的这么一个原因吧。但是这点涨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势头，其实我们先不从说 A 股的一个上市公司能看出，因为我们从 A 股上市公司来看其实反应并不大。但是其实我们要回到说期货那边去看啊，其实我们能看到焦煤和焦炭其实近一阵时间吧，好像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行情，所以说能看到它的整个一个价格的趋势还是非常有支撑的。那为什么反过来啊，到我们这个说到回到 A 股来说，哎，感觉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其实和大家去说，就是我们现在 A 股一个是整个的氛围不太好，对吧？你要说白了，你要出现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就刚跟大家说的是有人想冒头去带领着市场热点，但是确实市场上由于一些问题啊，它没有办法跟，那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就是等于说 A 股上反应不大。那另外 所以就是这个商品和 A 股有时候不一定都同步啊，不一定都同步。 对，不一定同步。但是我们就其实也是很奇怪嘛，因为会有朋友也会想说，哎，我们之前去看还是很同步的，对吧？比如说我们那边今天比如说煤炭期货大涨了，结果回到 A 股来说也会跟着一波拉升，其实有这么一个现象。但是说我们看到这次配合的没有这么好， 但是它至少扛跌，它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心理预期。 对，这就是想和大家去说，其实 在目前这种市场上，其实跌的少的其实也是一个好现象。咱不要说因为看它跌了会有这么一个状况，其实跌的好其实也是说，就像您说的是抗跌嘛，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在顽抗的这么一种表现。所以说这么两个结合来看啊，其实还是就是煤炭这一块还是有看头的。但另外一个想说就是我们整个市场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供应侧改革的也是它一方面就是把我们整个一个说供给在， 它在改供给，但是需求呢？ 需求没有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说整个行业其实在也进行一个重塑，一直和大家去说嘛。我们现在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个调整，其实也是在帮助各个行业的一个在重塑。所以说，重塑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帮，比如说像整个行业的估值也在重塑。所以说，回到我们的 A 股市场来看，我们这个行情说，其实。再加上咱们在家进行现在还有个顺势这么一个那个特点在这儿吧，所以整个行业目前来说感觉是没有什么一个好的表现。但我相信啊，在我们整个在市场，我们 A 股市场在逐渐回暖的过程中，由于说我们看到这种确定性供需非常紧张情况下所带来的涨价之后，再从涨价传导到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盈利来看这一条逻辑，因为刚才也说过嘛，现在是这种逻辑非常简单粗暴，那说这种之后所带来的在这个板块的机会，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看好的。 嗯，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面，这个板块会有大机会吗？会持续的不断的给大家惊喜吗？这是我们要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啊。煤炭板块去年十月份创了一个新高，然后从那儿开始就一直跌跌跌，对吧？ 没错。 跌到这个现在呢，有一点起色了，是吧？那为什么它创了新高之后呢，跌这么多月呢？跌这么长时间呢？其实有一种担心，就是经济的这个增速的问题， 没错。 也担心就是出口的问题，拖累到啊，拖累到这个煤炭，当然也包括国内的这种。信用收缩是吧、 嗯、 啊，这个债券啊，市场啊等等，这些因素其实都促成了，我们现在复盘来看是促成了今年初到现在啊这个煤炭板块的一个调整。那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面哎它又开始起来了呢？它为什么是现在呢？哎，这个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深挖一下，和现在的油价有关系吗？和其他的这种大宗商品的价格有关系吗？ 其实都是关系肯定是有千丝万缕关系啊。之前咱们也就刚才像您说的是啊，我们其实由于大环境，因为这我们看到煤炭这个行业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经济的走势，其实它的受的影响还是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在那种担忧的情况下，整个行业其实我们就是认为哎有可能就不看好嘛，不管你是到底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来说，我们觉得这个行业现在就是说按周期性，这因为之前大家一直知道它是个周期性行业，但是我们通过了一些改变，刚才也说了嘛，通过我们的去产能，再加上我们现在产能超额完成之后，我们的环保的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加码，使得其实行业它脱离了周期性的这么一个属性在这儿了。那为什么回到现在这个节点，也是节点来说啊，就是等于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说一直看我们一些声音来说吧，我们的经济现在一直是就是放缓的一个幅度已经出现在这儿，但是我们缓也不会，只是说放缓了，对吧？也没说到哪个地步。再加上我们看到，由于我们刚才说供给严重不平衡之后所带来的一个持续性的涨价，对吧？虽然说已经滞后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你再之后其实从基本面来说已经说不过去了。那这种几个因素同时去作用的情况下，其实能看到机会在这儿。但是我们一直在说机会在这儿之后，也没有说看到我们 A 股上的一个上市公司有一些突出性的一个表现。 你认为这个领域会有大机会吗？ 大机会目前是不，等于说不要说，比如说怎么说大机会在哪儿了，大机会在这儿肯定不在他这儿，因为他现在也是处于行业的一个结构性的转换。但是说我们从他的一个投资理念来说，他有一些价值投资的机会在这儿。现在说我们看这其实我们的市场整个风格来说，我觉得在今年，就是今年吧，在某一个行业其实出现大机会的概率都是很小的，还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那个行业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持续性上涨的一个机会吧。 像去年这种漂亮50的 行情，你认为今年很难再出现，包括白酒这样的行情很难再出现，是吧？ 对，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整个说从市场的一个风格来看，其实说某在白在某一块出现大机会的概率，其实我认为啊是不太大了， 就是可能在年初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像今年的这种榨菜二锅头出现了一个还不错的行情啊，接近翻番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这个恐怕是很多朋友始料未及的。 没错， 当年大家就是年初的时候，大家还在争论茅台700块钱一股贵不贵的时候，人家已经悄然的哈翻山越岭了。 嗯，没错。其实怎么说呢，这种事情吧，其实也是不好预料的。但是说，其实还是回到怎么说，我们对回到就是最根本的地方来看啊，说行情在哪儿，其实哪儿能出现一个大机会，就是每一个行业的龙头其实值得我们去看的。但是每一个行业由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内部的转换，或者说外部的一个迫使你的转换的情况下，其实都不太适合去持续性的一个就是持续性的一个就是发酵吧。这样持续性的发酵其实不太利好某一个行业，你需要每个行业都在不断的去轮动，才能带好我们整个市场去轮动。如果你一个行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我们看待比如说一个咱们拿煤炭来说，你在持续性的一些走好的情况下，这个市场其实不太会认可的，因为整个市场的氛围不支持你一个行业去走出来一个独立性行情的啊。 那你对于大家在做这个操作上面吧，在这个板块上介入上面，你有哪些提醒和建议？ 介入方面吧，其实很简单啊，其实最咱还是最就唯一的一句话吧，听着可能有点烦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顺势而为。虽然说我们看到现在价格，其实刚才分析来说吧，其实价格也是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但是我们看到大氛围其实不太。支持你，所以这种情况下啊，咱们的如果说朋友们去认可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儿的话啊，也是说觉得这一方面还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一点一点的先进行埋伏，但是一定是就是也别说死守，但是你看到情况不太妙的时候，你还是该割就得割的情况下，但是呢，从长远拉开来看，其实如果说您可以像做定投似的，比如说你看好哪一些龙头公司啊，你可以一点一点定投一点，其实这种方法还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用大资金，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环境其实不是那么理想。 好，今天说煤炭，我们不能不说这个领域的某一个领域的龙头哈，就是中国神华， 对， 中国神华。很有意思，今天非常有意思，就是今天中国神华的 A 股和港股基本上是一个价，A 股的价格是17.4，港股的价格是17.42。但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民币和港币的这个汇率的问题哈。你怎么来看？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你怎么说呢？其实你说有正向关系，其实也没有。所以说看，因为我们本身知道两个市场的风格也不太像，但是同时，就价格相近的情况下，毕竟也要说有一些套利机会也在这儿，但是能反映出来的就是啊，整个市场两边的市场对于说我们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逻辑，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认可度的。这。为什么说有认可度的情况下两边会有一些价差，刚刚咱们也说考虑到汇率吧，其实就是来自于两个市场所的就是所他们的一个投资风格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那要是你的话，你选港股还是选 A 股啊？ 那当然，对于我来说啊，其实肯定是选 A 股了嘛，对吧？毕竟是咱们接地气的地方。港股那边其实怎么说呢，他们太理性了，其实也不太好，对吧？对于说，咱们说刚才跟大家去说了一些，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来说，如果你太理性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整个公司往后市看，你理性其实就没有一些说我们说是做炒作或者说对于公司的一些乐观的判断在里头了。所以说，还是如果要机会来看的话，其实还是 A 股的机会稍微大一些。 好啊，这个呢是仅供大家参考的。其实原来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啊，就是A 股和 H 股这个倒挂的问题啊， 大家有空也可以琢磨琢磨哈，一些在两边同时上市的公司，他们的这种调整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哈。 嗯。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各个煤炭品种的一些目前的情况哈。以动力煤为例呢，就是供求关系错配，价格继续是高位运行哈。另外呢，就是尤其在国内电力产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它的这个价格波动是比较剧烈的。 没错。 那这个可能在你的期货的走势上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是吧？ 没错。 嗯，还有就是这个焦煤啊，焦煤呢，伴随我国钢铁产量的增速的放缓，以及国内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逐步减速，那么对它的需求也值得研究，会不会成一个下降的趋势啊？加之国外进口的焦煤价格出现下降的走势，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冲击国内的焦煤的价格，因为它这个主要和这个炼钢有关系啊。 没错。 你就要考虑到房地产和这钢铁的这样的一个对它的影响啊。那么有人分析说，未来它的价格也可能会出现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等等。所以其实煤炭板块呢，它因为自己的这种品种有多元化，大家在选择公司的时候呢，也得有所侧重，看这些公司它主营的品种是哪一类啊。 没错。 不是说都出现这个整个的这种走势向上的行情。因为刚才谈到这种房地产的不确定性，确实可能会对焦煤的产量也会有比较大的价格，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哈。 这从但是还是和大家去说啊，从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啊，现在是还是不管是说影响在哪儿，就还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成功的这么一个那个任务的完成，其实再加上我们各个因素的一个完成，使得我们其实供给来说其实都已经在大幅度的去压缩了。就算我们就是说我们需求端有一些就是下降嘛，但是说你的下降幅度其实没有我们供给端下降这么大，那使得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我们供需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那这种从这种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说就很简单了嘛，就是只要一出现供需紧张，我们的价格的上升其实就会就是持续性的出现，这只是说我们看到说我们价格上升的一个速度的一个快慢的一个出现了，就是这个大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慢点的等于说我们就是走的就慢一点呗，就是快的就是快，如果你价格上升的稍微快，那对于我说反过来推的上市公司业绩就是增速就会快一点，但是总之怎么来说，其实你还是直接影响了，就是利好我们上市公司业绩的。 其实它有很多种因素在制衡它，看看哪个是主要因素。刚才呢，建新谈的主要因素应该是这个供给侧改革啊，供给侧结构改革。最近这段时间啊，在讨论这个股票的时候呢，我们的侧重点，如果大家收听一下回放的话，或者说再回忆一下的话呢，我们主要聊的这么几点啊，钢铁我们重点在每天的连线当中，包括银行。对吧，包括今天的这个煤炭，当然煤炭现在属于马后炮啊我们实话实说但是前期我们谈到的这个银行钢铁啊这块我们还是有意识的哈，为大家做一些这种前瞻性的分析。 没错。 以及啊上个星期咱们谈到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 没错。 等等，包括这中间谈到的一些航运，值得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啊关注。是不是这些我们刚才聊过的这些内容在最近相对来说抗跌呢？但是也不好说明天会发生什么哈。 对。咱们也是尽力吧，想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想跟大家去看明白这个市场现在什么一个状况嘛。 对。那明天呢，我们要和来自新时代证券的申瑞啊聊一聊，就是从历史上的十多年的这样一个 A 股也好美股也好的这种走势的涨涨跌跌啊，来谈股民的心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买股卖股和持股啊。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谢谢建新，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内容，明天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